在翁素英的《人在旅途》之后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《外婆的澎湖湾》，这也是早期呢传入内地的台湾的校园民谣之一。创作方面是来自叶嘉修，演唱方面我们今天将会听到首唱版潘安邦带来的《外婆的澎湖湾》。 晚风轻拂澎湖湾，白浪逐沙滩，没有椰林缀斜阳，只是一片海蓝蓝。坐在门前的矮墙上，一遍遍怀想，也是黄昏的沙滩上，有着脚印两对半。那时外婆拄着杖，将我手轻轻挽，踩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。一个脚印是笑语一串，消磨许多时光，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。澎湖湾，澎湖湾，外婆的澎湖湾，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。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，还有一位老船长。晚风轻拂澎湖湾，白浪逐沙滩，没有椰林缀斜阳，只是一片海蓝蓝。坐在门前的矮墙上，一遍遍怀想，也是黄昏的沙滩上，有着脚印两对半。那时外婆拄着杖，将我手轻轻挽，踩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。一个脚印是笑语一串，消磨许多时光，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。澎湖湾，澎湖湾，外婆的澎湖湾，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。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，还有一位老船长。 外婆的澎湖湾，这是很多人童年的记忆之一。而下面这个电视剧呢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，这是来自当年1988年台湾的一个电视连续剧，主演呢是寇世勋和张晨光。这个电视剧的名字叫做《情义无价》。我们今天就来听一听这个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歌。今天听的电视剧的歌蛮多的啊，希望找回当年的记忆。来自玲玲，《情义无价》。 有谁知道情义无价，能够付出不怕代价，任凭爱在心头挣扎，身后矛盾在心头，

是来自童安格的《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》专辑当中的《忘不了》。当你离开一个地方，当你离开一段过往，哪怕是暂别的话，也肯定会有忘不了的点点滴滴。但是既然忘不了的话呢，就更希望是像下面这首歌曲那样，期待它能够再次的来临。但是歌名又叫做《何日君再来》，这也是一种无奈的感觉。来听听邓丽君的代表作品。这是当年备受争议的歌曲，来自邓丽君的《何日君再来》。而继续，接下来我们来听充满动感、充满青春活力的小虎队最早的单曲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《青苹果乐园》。 But darling,